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个名声显赫的女心理学家，要去法庭上作证去。她来到法院就坐在了证人席上，不过由于紧张，她并没有发觉她自己坐的这个椅子没那么稳当，其中的一条腿啊已经坏了。而就在她刚刚坐到这把椅子上的时候，检察官已经开始说话了。 尊敬的女士，请你告诉本法庭你叫什么名字。 听到检察官的话，这位女心理学家呀，稍微把头往后仰了仰，想张嘴说话呢，没成想椅子倒了，这位女心理学家就是向后仰面朝天倒了下去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吓得目瞪口呆，而她自己呢也非常快的从地上爬起来了，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头发，然后非常严肃的坐回证人席。而她自己作为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心理学家，她开始非常严肃的环视四周，让那些人不敢再笑她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检察官表情更加严肃的说道。 好吧，女士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就先换个比较容易的问题。 话说在战争期间啊，有这么一位将军，这天带着一身材魁梧的军官走进了一家银行。这年轻的军官一脚就踢开了经理办公室的大门，这将军则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，对银行经理说明了来意。 经理先生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有几个军官把贪污来的钱存到了你们银行里，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。 听完将军的话，这银行经理定了定神，不卑不亢地说道。尊敬的将军，根据我们银行的规定，我是不能随便把顾客的资料告诉别人的。将军听了银行经理的话，冷笑着说： 是吗？那我现在就要数数了，我希望在我数到三之前，你能痛痛快快地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否则的话。 将军的话刚刚说到这儿，这年轻军官啊就心领神会地把他的左轮手枪指向了这个银行经理，接着将军开始数数了。 一， 这是银行经理小心翼翼地回答道。实在对不起，将军先生，我们银行有为顾客保密的义务。 二， 将军先生，请您放过我吧，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银行经理的声音已经开始有些颤抖了。 三， 当将军数到三的时候，这银行经理已经绝望了，他咬紧了自己的牙关，闭上了双眼，等待着将军的惩罚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将军突然大笑着对银行经理说道。 我就知道他们推荐的人肯定没错，小子，我得求你件事儿，我手头有点钱想存在你这儿，你可一定得给我保命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周一一大早，一个强盗闯进了纽约的一家珠宝店。他进去之后，用匕首对准了老板，然后说道： 快点，你快点给我挑一枚戒指。 老板吓得要命，赶紧递上了一枚钻石戒指。强盗看了一会儿，继续向老板喊道： 蠢货，想让我一刀捅死你吗？赶紧给我换个便宜点的。 老板很惊讶，于是他斗胆向强盗问道： 干嘛要换个便宜点的呢，先生？贵一点的不是更好吗？ 强盗听了老板的话，回答道： 说你笨，你就是个蠢货。你看看我，我这么穷的人，我得让我的未婚妻相信这个戒指确实是我买的。 候在办公室里啊，这天有俩同事在聊天，其中有一个叫卡特的，他对他的好朋友泰勒说道：“ 泰勒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我时常在睡醒之后就会发现我身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年轻女子，而且这几天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漂亮姑娘。” 泰勒很惊讶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，伙计？你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经历呢？” 卡特听了这话，很得意地解释道：“ 这有什么神奇的呢，泰勒，不信你可以试试，今天下班之后你就可以在地铁里找个没人的椅子坐着睡一会儿。”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正在聊天。 亲爱的，你还爱我吗？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当然爱你。 那亲爱的，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会怎么样呢？ 你死了，我会痛不欲生的，我会发疯的。 那你会不会再娶个老婆呢？ 那肯定不会的，我还没疯到那种程度。 话说在一个国家的军营里，一位将军他带着一帮外国军界要人去军营里视察去，走着走着呢，这将军对友邦的一位司令官说道： 司令官阁下，我国的军队已经深受贵国军队影响了，从行为举止上来看，他们已经比从前好得多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友邦的司令官啊不住的点头。正当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啊，突然有一个大兵走向了将军，而且很不客气的对将军说道： 嗨，将军阁下，你那辆吉普车如果今天下午不用的话，能借我使使吗？ 听到了这个大兵和将军这么说话，站在一旁的这个友邦的司令官感觉相当诧异，他马上问这个将军： 嘿，将军，你刚才不是说你们的军队受到了我们军队的影响很大吗？我们国家的军队纪律是非常严明的，士兵是从来不可能向将军提出这种问题的。 听了友邦司令官非常气愤的话，这个本国的将军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 司令官阁下，我一向认为人得学会知足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国家的军队受到你们国家军队影响是有道理的。要知道，早在一年之前，那帮臭小子要用我的吉普车，他们根本就不会跟我打招呼。有这么一天夜里，一艘大船在海上触礁，快要沉没了，乘客们都开始呼天抢地，只有一位乘客在这种紧要关头依然大嚼饼干，吃的是脑满肠肥，很多人都不能理解他，最后连船长都看不下去了，于是船长向这个人大声喊道：嘿，先生，你没听到我刚才说的话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顾得上吃呢？这位乘客抖了抖身上的饼干渣，很镇定地回答道： 船长先生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有严重的胃病，大夫也再三向我强调过，我不能空腹喝水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晚上，俩单身汉子一块聊天，聊着聊着就聊到做饭这问题了。 几年前我就买了一本食谱，但是到今天为止我都从来没用过。 为什么没用过？是不是菜谱里介绍的菜做起来太复杂了？ 不，一点都不复杂。那本菜谱上介绍的每一个菜就那么一两个步骤，而且每道菜的第一个步骤都一样。 哦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 第一个步骤就是找一个干净的盘子。 有这么一天，汤姆先生走进了一家图书馆，进了图书馆他就开始问管理员： 管理员先生，请问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介绍关于如何饲养鳄鱼的书？ 有的，先生，就在您身后第三排书架的左上方。听了管理员的话，汤姆就来到了这个书架附近，他找了好半天都没找到他要的书，于是他回头又向管理员喊道： 管理员先生，我在这找了半天了，没发现那些书啊。 管理员听到了汤姆的话，马上仔细地翻阅了一下登记簿，然后很客气地回答道：实在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记得刚才您跟我说您要找一些有关于如何饲养鳄鱼的书，根据我们图书馆的登记簿记录，您现在确实找不到那些书了，因为迄今为止那些借走这类图书的人还没有一个来还书的。上小学的小托底在参加一次常识考试的时候，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： 告诉老师一个爬行动物的名字吧。 托蒂回答道。 一条毒蛇，老师。 接下来老师又提出一个问题。 那小托尼，你能不能再告诉老师另外一个爬行动物的名字呢？ 托蒂想都没想继续回答道。 另一条毒蛇，老师。 如果星星不那么灿烂，谁还会向他许愿，期待他陪伴？如果今天泪光闪闪，谁让明天值得我乐观？如果怕风少了安全感，谁把我放在宇宙中心宠爱？而你是我的答案，最确定的答案，想走在一条花开的路，不会错过美满。缘分转几个弯，证明我们不会走散，学会用眼神牵手，那才浪漫。你是自己的天使，做什么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原案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永远蔚蓝。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延安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永远蔚蓝。而你是我的答案，最确定的答案，有了自己的天使，做什么都显得勇敢，顺着梦的延安，只有收获没有遗憾，被握着手心看的未来永远蔚蓝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